声说恭喜恭喜你 Happy 恭喜你，新年里小朋友欢喜，大人们惬意，工作多充满心情，功课放手提，别打扰，难得欢乐团圆的美丽。小时候最期待的 moment， 穿上新衣，吃着面糕，哼着歌，红包装满口袋，像两包，祝生多欢乐，怎么忘了？长大后生活忙碌了，想当初简简单单的快乐，不管好的坏的，一年过去了，新年就要回家才有意义。大声说好想好爱你，平安又如意，新年里一家人相聚，最好的事情，别再看欧巴韩剧，放下你手机，家人好多话还没说给你听，再说声恭喜恭喜你 Happy 恭喜你，新年里小朋友欢喜，大人们惬意，工作多说坏心情，功课放手机，别打扰，难得欢乐团圆的美丽。长大后生活忙碌了，想念当初简简单单的快乐，不管好的坏的，一年过去了，新年就要回家才有意义。大声说好想好爱你，平安又如意，新年里一家人相聚，最好的事情，别再看欧巴韩剧，放下你手机，家